好，翻嚟第三节喎。 好， 好啊，第三节咧，我哋咧要讲啲战术嘢。 系， 系啊，咁咧就第一个咧要讲呢个东风啊。 系， 就同埋呢个航母之战啊。 系， 咁呢个东风同航母之战咧，就你如果睇好多嗰啲军事杂志啊，或者有时你睇好多唔同网上嗰啲材料讲咧， 系， 佢哋会成日俾嘅。 系， 咁咧而家咧最 hit 咧就梗系讲东风。东风咧，因为咧佢出咗21之后咧。东风21系航母杀手啦，但东风21一个问题嘅就 系 其实佢射程咧就只系1600公里嘅啫，你又远又唔 系 好远，但系咧有个好处就系咧1600公里大概几多度咧，就起码佢都可以咧将呢个嘅如果航空母舰美国啦吓，佢1600公里咧大概 系 台湾出少少啦，或者接近菲律宾啦，咁呢啲位咧佢都可以挡你走，咁啊照计咧就咩咧就成个东海咧你唔可以入嚟，如果你入东海我就炸你， 因为佢而家1600公里咪就啱啱可以战斗机个。嗰、那個射即係個 作戰半徑， 作戰半徑 大概係苏35以外，即係話你個 J15，你如果你個 F15J 飛入嚟咧，你都未飛到嚟，我啲防系統就可以射你，所以 suppose 你就唔敢用飛機嚟攔我。係啊，咁另外咧就咩咧？就係如果佢將呢件事咧就擺陸基嘛，如果將佢變成海基咧，即係擺軍艦度用嘅話咧、 哦， 就更恐怖啦。咁當然好難啦。因为你射程咁远嘅嘢咧， 支 嘢咁大啦，咁老实啦，你个舰冇翻1000几2万吨，你都载唔到啦。 系啊， 咁你都好难有呢舰啦。 零五咪要 系 啲去到萬吨嘅咁解。 零五就去到萬吨，但系零五咧，佢都系讲紧一啲YJ18 啦、 哦、 ，YJ12 啦。咁有啲 YJ12、YJ18 咧，有啲就对陆地攻击嘅。 系， 冇记错 YJ18 对陆地攻击啦吓。咁有啲系反舰嘅。 系 ，YJ12啲反舰。咁咧就依家咧东风咧嗰个好处咧就咩咧就嗱、是。头先我哋讲1600公里啦，就令到美国嘅航空母舰就唔敢入呢个1600公里入面、啊、其实咁计，你话美国信唔信佢真系打到佢咧？美国就唔信嘅。但问题系佢真系嗨条毛都死噶嘛，佢唔会同你搏噶嘛。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心理战咧就俾解放军睇穿咗。咁咧，我就试喺沙漠射一次俾你睇、 哦， 我唔使真系射架船俾你嘅，我吓你你惊啦。 我抹架船都打落去。 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嗱，当然大家有时我哋都笑解放军嘅。唉，你咁样打落一架沙漠度，扮嗰个航母舰模型喺度射中佢又点啊？人哋喐噶嘛， 系啊， 你唔好理。射完之后，我特登俾你个 GPS 睇咗晒成个过程，你睇到我真系坚射中嘅， 哦， 都惊啦。咁啊，如果呢架船就停嘅，即系如果佢个你点知道个北斗系统有几劲咧？ 系 唔知啊嘛，嗱，都可能都知嘅美国老土，咁咧但系都叫做咩咧？就系、是、我扮嘢，我都行远少少，因为我唔系真系同你打噶嘛。到我真系坚系同你打，你死梗啦。 我俾个建议佢啦， 系 搵个001试下咯。 不如辽宁号退役嗰阵时试下啦，炸沉佢。 系啊， 你估会唔会啦？唔会啊，大陆唔会嘅，大陆唔同美国人啦。美国人 啊， 美国好够胆炸沉啊。 辽 宁省嘅嘛，喂，你炸辽宁号，咁辽宁省啲人民啲感情点啊？ 系， 咁咪伤害啲人民感情啊？ 派钱咪得咯，或者好似希特拉咁啊，临出战前改名。 哦，就唔好叫零零号， 系啦，唔好叫德意志， 咦，你 唔好叫零零号， 你调翻转改做啲咩敌寇号啊，炸鬼浸嘅， 系啦， 咁咪搞掂啦。我咁讲翻啦，走之号， 走之号， 走之号，咪啲钱走晒出去咧，走之好似打走之，我哋要。嗱，讲翻啦，东风嗱，咁咧依家问题咩咧？就系、是、其实咧，而一个战略上咧就出咗个叫东风廿六。 系 东风又攞得再远啲，2100公里， 系 咁咪再远少少，即系关岛入啲啦。咁变咗，其实对航母舰咧驶入去都有个威胁嘅。而家咧个问题就系咩？就唔系东风打击航母嘅问题，就系、是、航母点样对抗东风嘅问题。 系 东风打击航母咧，大家睇 CCTV 第四台大把啦，我哋唔讲噶啦。嗰啲讲到好英明神武嘅，嗰啲仲劲过我讲得。我哋调翻转讲，航母点对抗先？航母点对抗东风？ 我都用战机嘅啫。 系嘛？航母有好几样嘢要处理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咩咧？我觉得咧唔可以单靠航母处理嘅问题。 系啊，第一、第二咪真系战机加加油机，打完你再加油翻啦，航母舰。 嗱，好多方法啦。第一个就系咩咧？航母上面有自己机啦。 系。 嗱，以前系咪有 F 14噶？ 系。 F 14咧，佢自己机系强嘅。 系。 咁即系意思咧，就系嗱，人哋除咗用东风打你之外咧。人哋仲可以用 YJ 打你嘅，用鹰击打你。咁用鹰击打你咧，就可以大概啦300至400 km 飞过嚟。Suppose 咧，早期预警机系睇到你嘅，但系万一佢用 J20 打你点算咧？嗱、J20 号称咧个头系隐形嘅吓，所以咧如果佢直 用两倍音速 直冲埋嚟， 两倍音速，即系当然要佢做到啲引擎先吓，两倍音速直插入嚟，仲要隐形， 系 进入射程射埋嚟， 系， 然之后佢唔怕死，即刻调转飞，跟住你啲红外特征冇理佢啦吓，即系你打击嘅落去 插水跳伞， 佢嗰个人都预咗殉国噶啦，系咪做得呢个任务？ 唔紧要，跳伞就等个机插水冇所谓啊，点都肥嘢出 跳伞都死噶啦，其实搵唔翻啦，同埋大陆都唔会派冒险派人去救佢啦，你殉国噶啦，你准备啦，抽长短签抽到你，唔好意思啦，你 停嗰阵时打英国啲驱逐舰噶嘛， 系 即系如果冇有翻屋企我都要打你。 系啊，唔好意思啊，殉国啦，你起码呢一架可冇啦，陪你死啊，五六千人喺嗰度，大佬咁咧一炸，然之后就即刻走， 系 咁啊，得人惊噶。你谂下嗱 ，J 二十我谂点废咧？早期预警机有机会都望到佢嘅，可能进入300公里，但系人哋已经射咗啦，所以咧其实都危险嘅，所以咧美国佬系谂到呢招嘅，即系谂到你 J 二零有啲咩特别用途，其实佢谂过噶啦，你 J 二零有咩用啫？喺空中又唔够 F 廿二打， 系啊， 你讲啲啲灾嘅嘢又唔多，你嘅依家得个廿架。 系 得咁少，其实机 四碌弹系咪？ 咪咯，四飞 四飞 系啦。你话嗰啲霹雳十五啫，系咪？我唔知啲霹雳十五有几劲噶嘛。 系， 但系最得人惊，我得呢招。即系其实打航母先最得人惊，我觉得。咁所以咧，依家咧美国点玩呢招咧？第一就 系 佢要好多嘅自己机。你如果你飞 J 二零过嚟，我就派人去自己嚟。但系而家嘅 F 18应该唔够臭嘅。仲争啲嘅，因为第一就 系 你未必 detect 到佢。 哦。 虽然咧苏30 detect 到你。但系就都唔知真定假嘅，咁、 哦、 所以 F18 咁我抽咧，一个问号打落嚟。第二个问题，冇以前 F14 咁劲嘅战机啦。 系， 咁啊依家退晒役啦。咁你话用 EA18G， 但系急飞系冇用啊呢啲嘢。 系， 好啦，另一个问题就系如果其他嗰啲嘅驱逐舰，阿里巴巴级嗰啲，或者提昂德罗加级，够唔够飞弹截东风或者够唔够飞弹截呢啲嘢咧？ 系， 咁我哋就一定要够。咁、哦、所以咧，依家变咗咩咧？就系、是、航母舰咧本身就好脆弱噶啦，系靠呢啲护卫。最后，我觉得咧系靠咩咧？靠卫星， 系 靠卫星，靠卫星一早睇到， 望住边度起飞， 早期 预警喺边度发射。 所以萨德咁重要，因为萨德一睇晒，萨德睇晒，同埋台湾个雷达睇晒。 系 你哦，佢即系个报告，喂，咩中心？依家佢已经射咗个上嚟啦。依家咧去到几多时速？咩轨道？然之后加州嗰啲要准备。咁当然啦 ，suppose 佢哋首先谂究竟射美国本土定射咩呢？如果佢系射航母舰咧，就起码都仲有时间通知航母舰咯。 系， 咁啊睇下有冇其他嘢可以截，例如话你早啲派个机去就截佢啊。 系， 其实我怀疑过咧，最好一个方法就系咩咧？揾一个 F-18 嘅机师，唔怕死嘅。 系， 中埋佢个飞弹度。 哦， 咁样死， 即系好似啲电影咁咯。我殉国嚟，我嚟走啊，我嚟挡飞弹。 系啊，中上去咯。有冇啲咁忠心爱国 嘅？而家有标六啊嘛。 系啦，睇下标六做唔做到呢？标 六做唔做到拦截呢个飞弹？ 其实我怀疑依家最新嘅标三都得噶啦，最新嘅标三都够做噶啦。咁所以咧，就你睇下美国咧，点解成日试标三系咪啊？ 系。 你有冇发觉美国、日本成日试标三？ 系。 其中一个我都系截呢个嘅。 截呢个。 系啦，咁所以大家睇啦。嗱，呢啲新闻就冇人讲噶啦。 系啊。 等我哋会分析下讲啦。 好。 系啦，咁另外咧，照讲咧，美国咧有个智库啊， 系 啦，有个智库，我唔记得咗个名啦，好长嘅。咁呢个智库唔系兰德、啊。我哋上次咪讲个兰德啊，兰德就成日都讲中国军力噶嘛，咁呢个咧都类似啦。华盛顿嗰边嘅人，唔知叫华盛顿嘟嘟啦，我唔记得啦。咁咧就睇完个报告，佢讲咧就话，如果美国咧，啲航母舰会唔会输咧？有机会输。咁点输咧？佢话个问题就 系 因为而家咧上面啲机啊，以前你知未 F 14嘅， 系 F 14劲嘢嚟噶嘛，即系 F 14系个航程超长噶嘛， 系大油缸大机身啊嘛， 即系类似苏27嘅机喺度飞， 系啊， 几鬼劲啊！咁仲要佢个凤凰飞弹系200 km 啊， 几恐怖！ 而家有标录嘅18，系咪？ 唔系，但系你知飞机灾咧，首先飞机系有音速啦，超音速啦，佢倍一即系一点几倍至两倍音速飞埋去，再发射个飞弹咧就三倍音速，加埋就恐怖噶啦，即 系 两倍再加三倍咁飞，唔系加嘅，但系个始速会快。 咁啊，而家 F18EF 换引擎嘅话都可以到两倍音速嘅， 但系就唔想。因为穷， 系穷系得。 咁咧，依个问题就冷战之后咧，未换晒F18 嘅。 系啊， 佢哋依家咧个智库就话你依家唔够人抽，即系人哋咧，如果你近岸同人打，嗱唔系舰载机斗舰载机， 系 而系你斗人哋啲陆机嗰啲飞机， 系 你就会输 啦。呢个讲咗好耐噶啦，系嘛？嗰时候呢个 F14 退役嗰次已经讲噶啦， 即系你陆机飞机劲嘛。 系啊，始终你重型战斗机就系个优势啊嘛。 系啊，你谂下，你净系对你唔好话对苏27啦，咪苏30嗰啲啦，你净系要对歼11你都问啊，歼11都问。即系人哋个载弹又多， 系油啊多， 油啊多，除非人哋啲电子就好差啫，咁咪都好难打啦。 呢个都应该系 expected 系会差嘅。 但系签嗱，如果你同签十打咧，同签十 C 打咧，都好难讲，因为签十 C 依家嚟紧进化变签十 D 啊嘛，个电子战会好劲啊嘛。咁、 哦、 所以咧，对 FA 十八可能要派架 EA 十八去打咯。但系 EA 十八咧，你加咁多电子嘢咧，佢啲飞数好少，可能得两飞噶咋。 哦 同埋佢唔系空战噶， 系啊， 重啊只嘢， 系啊， 唔识空战即死噶。 因为佢两个夹仓咪有 三个啊， 三个夹仓 有高中低 jam 啊、哦、，jam 啊，所以死梗嘅，所以唔系攞嚟直抽嘅定。 系 咁，所以依家就话难搞咯。咁唔系话啲弹道导弹咧，如果射埋嚟点算咧？又好难救啊。 系啊， 咁所以咧就依家话咧要换蓝载机。咁如果换蓝载机换咩好咧 ？F35C 咯，但 F35C 未够快部署到嘛。 系啊， 咁所以有佢就话咧有个真空期。 系 咁呢个真空期点算咧？你又唔可以復活 F 十四啊，白上 唔得噶啦，冇噶啦，退退噶啦。 咁你 F 十六又唔得啦 ，F 十五又唔够硬， 系啊。 咁点算咧？所以系夹硬粗攞住 F 十八顶住先咯。 系啊。 咁 F 三十五 C 形成战力嘅时间，我谂要2020啦。 所以咪要夹硬塞标六落去用住先。 系啊，塞标六咯，塞标三咯。咁所以咧就你话如果蓝坠机打蓝坠机就有得打， 系 蓝坠机斗六机嘅飞机咧，就理论上大陆都有机会赢嘅。 托根二就系 F 十八 EF， 跟住之后加一个标六咁肥咯， 系嘛？ 系啊， 好似近排睇咗单新闻话 Tom Cruise 唔知同翻 F 十四啲人系咪揾重遇咧？ 唔系，可能佢会拍翻少少啲回忆片段咧，咁啊需要翻 F 十四，跟住咧就唔知记咗边个。博物馆就拖翻出嚟嘅， 咁笋我就谂唔通伊朗， 可能佢都要影下相啊，整啲短片咧回忆下以前。 系咯，我立到单嘢系咁样讲噶， 系啊， 系啊，系几正噶。咁所以咧，依家咧问题咧系美国航母咧，我觉得佢嗱呢个报告就 系 讲咩咧？如果你搞唔掂，你必然会做唔到航母。佢话咧，你调翻转将啲砌晒喺其他地方度。咁我觉得冇可能，因为 Alex 话斋，你话呢个航母舰系海权象征， 海权大国嚟噶， 美国系海权嘅国家嚟噶嘛，即系你冇可能喺海上冇你个冇个拳头噶嘛，咁唔通你整两栖攻击舰咩？ 咁三五 B 都唔够啊， 系咪？但系你问题一样系一样噶，你又腿短， 系啊， 负载又唔高，系嘛？ 系啊， 又唔会飞得快。咁个问题始终都喺度，咁我觉得其实个用法唔同嘅， 系啊， 即系始终你都唔系攞嚟，即系航母舰始终唔系攞嚟谂住同呢啲机相遇噶嘛， 系， 我觉得其实佢已经改咗咧，系做一个攻击嘅用途多啲。 首先好似波斯湾战争一样，先航母舰出去打咗先，开条路，跟住之后咧，啲 F15、F16 嗰啲咧，或 F22 咧，就埋喺后边就飞落去附近啲。即系战场附近啲基地，好似 军基地咯， 军基地好似嗰阵时波斯湾战飞晒以色列啊， 嗰时未沙地又开俾 沙地开俾佢啊，跟住佢咪飞晒过嚟就部署 咯，系咯，土耳其啊，沙地啊， 跟住先部署，等空军部署就一次个大规模炸咯。 系啊，所以 suppose 我觉得航母舰又唔系咁， 航母舰唔系战略上咁样用嘅， 系 即系战术上佢， 因为佢依家就 challenge 佢战术咯，即 系 个战术上你个飞机同人哋嘅飞机唔够大，咁我觉得其实就。即系你又攞自己个弱点去同人哋最劲嗰个嚟困嘅，其实又唔睇系唔应该咁用，所以会蚀张咯。 系， 好，另外要讲啦，哇，知唔知美国依家有架咧就整六代机啊？ 阿朗索六代机咯，真系 六代机， 2030年起飞 要出， 系啊。 咁但系2030而家距离大概系11、12年啦，系咪？ 系啊。 咁咧就够时间做嘅， 系啊。 咁依家咧有几间公司入标嘛？ 系。 嗱，依家大家睇到我呢张相呢个咧就系 好噶， 呢个好似波音啊， 波音啊。 系啊，呢、這个好似波音噶， 系 啊，好似波音嘅， 即系波音、乐普加埋洛希马。 乐普唔系咁噶，乐普系三角翼噶， 系 咩？系啊，即系嗰只咁样尖后梁嘅。 O K， 呢个唔系噶嘛？ 系， 咁呢个咧，佢应该唔系超音速噶，即系呢个设计系嘛？ 可能超到咧， 唔知超唔超到，但系咧就冇咩翼噶， 都未知咩引擎 啦。基本上咧，依家咧有三间会入标嘅，起码噶啦，一个乐普， 系 一个就 Lockheed Martin， 一个就波音。 起 码三间，你用咗第四间，例如雷神会唔会无啦啦？哎，我又想玩啊，咁样就少啲。跟住话，咦，唔系 BAE 牵头，一雷神加埋得唔得？都得。咁、 哦、 但系问题系 BAE 个份量唔够嘛？ 即 系 英国式骗局啊？ 唔系咯，变英国式骗局，你呢个有另一个 BAE 骗局啊 ？BAE 骗局。咁咧讲翻啦吓，咁啊六代机咧，知唔知几多钱啊？价 3亿， 3亿啊？ 系。 嗱，唔系港纸啊。美金，你知我哋呢个节目咧，全部啲价钱单位都用美金做单位结算，三亿美金。嗱，而家咧，F35就系、是、嗱，睇咩型号啦。六机嗰个 A 型咧就8000万啊嘛。如果系 B 型就应该一亿送 计一亿啦，全部计一亿啦。 系啦 ，C 系一亿， 其实 拉匀就一亿啦。 而家一亿，即系计你依个案，计你十零年后之后啦。其实计 通胀嘅， 计翻通胀，其实佢都 一亿送啲啦，一亿。一亿1000万，一亿2000万 啊，唔系贵好多嘅啫， 即系大概呢位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但系都过亿啦。其实已经俾人话呢个系抌钱 project 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哋咧串到咧成日话咧啲银纸咧一打个内仓啲银纸跌晒出嚟。 六代机骗局啊呢个。 但系而家呢话咧六代机咧就要3亿一架。三亿一架，你讲紧系类似啲好劲嘅轰炸机。 我知最平嘅六代机系应该系苏57。 系嘛？ 佢自称六代机， 系喎，自称六代机。你跟暴风雨咧，跟住同埋呢家法国德国嘛，即系依家整嗰架嘛，系 达苏 嘅 一笔先嘅嘛。 西班牙话入吓， 系 咁，于是加埋咧就佢哋几多钱一架咧？我估都要过亿啦。 系，一 但系而家美国做自己话要3亿啊，三亿架。咁当然佢三亿架点解咁贵咧？嗱，我哋讲下点解咯。而家咧美国咧出六代机战略咧，就已经再唔系咧一架二嗰种咧喺局部地区同你玩噶啦，已经唔系咧纯粹空中咁样截下你啊，或者执行任务都未系，佢系点咧？直头飞落去你个国家度，例如 Alex 你系独裁者嚟嘅，你个国家就好鬼嚣张嘅，成日话自己啲防空导弹咧超级劲啊，S 几 S 几 S 几好鬼劲 ，S 七百啊， 系啦 ，S 唔知几多啦，就系7000噶啦，去到你个年代已经去到，咁咧你嗰啲一只蚊飞过你都射死佢嘅，几鬼劲系咪？好啦，咁然之后咧美国就我惊你啊，我依家就派架飞机入去搞掂你，跟住话你点搞我啊？我所有雷达我开晒，我睇晒你啊嘛。佢话唔系，我呢架机可以穿越你嘅敌阵，翻出嚟你都睇唔到我嘅， 唔犀利， 串到咁嘅，咁又话哇，如果呢架机劲到咁，你应该点样做咧？ 系 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冇尾翼设计， 系 咁一个垂直尾翼系冇嘅， 系 净系得翻水平尾翼， 系 咁咧就控制部机，但系部机唔会超慢嘅，又要有翻咁上快嘅， 系 跟住咧佢又要有隐形涂料嘅， 系 最恐怖就系咩咧？就系佢唔可以净系入嚟咁简单，佢系后面跟架 B52， 系 或者跟架 B21。 系， 我谂嗰个年代应该系 B21 噶啦 ，B21 噶啦 ，B21 噶啦，咁 B21 咧就跟住佢飞， 系， 咁咧就佢睇住 B21， 咁咧 B21 炸完之后就睇住佢走咯。如果有人嚟截击咧，就靠呢个六代机打佢。咁咧啲人就话：，哇，你飞咁远，你够油咩？ 系。于 是呢架嘢咧就好大架。 哦。 咁于是你谂呢架嘢系咪可以做 dogfight 唔得？ 系。 呢架嘢唔系做 dogfight， 呢架嘢咧就纯粹咧就有啲似咩咧？似 J20， 系， 好大架。做多挥死紧噶啦，但系我好远睇到你啦。你嚟搞我架 B21 咧，我就射咗你先。咁咧就点咧？就一个机队咯，一个机队护住一队嘅 B21 入去。你感觉咧有冇啲似二次大战嗰阵时咧？啲战斗机咧就陪住啲轰炸机飞咯。 系啊， 嗰个年代咁咯。 系啊， 但系就以前系我睇到你，我哋两边咧直抽，两边群抽噶嘛。 系啊， 而家唔系啦，你系睇我唔到。如果万一俾你睇到咧，你想我都打沉你。 系 咁，所以咧呢部机咧个内有要好多。机库要好大，个隐形图你要好劲，飞好远， 即系卡宾嚟啦， 系啊，甚至乎我哋有谂过就系，如果佢飞10个钟点算啊？要飞10个钟，佢入面嗰个舱要好大，同埋咧要轮啊，即系例如话咧啲人咧有2个渣啦，可能咧分2对 crew， 可能咧就两个换完之后就再2个，咁所以4个人咯，起码坐， 哦， 系啦，但系咧就好复杂， 咁我成部根本系轰炸机嚟喎，唔系战斗机嚟， 唔系噶战斗机嚟噶又， 即系战斗 系， 但系轰炸机嘅， 系啊，但系轰炸机后面 系， 咁所以咧就呢架嘢唔平就原因，因为我谂 size 唔细， 系， 同隐形涂料好贵。有乜咁大架？隐形涂料咁平啦，咁所以咧，我估咧呢架嘢做3亿架，你计过？ 系啊，我同个 B21 一样咁大啦。 同埋嗰个雷达要劲过 F22， 系咩？ 系啊 ，APG39系要劲过佢，所以咧，我相信都贵嘅。 其实超隐形但系装劲最劲雷达落去， 因为佢要睇晒，佢又要睇晒，又唔俾你睇， 系咯， 系啊，好霸道呢部嘢。咁咧就暂时都仲系纸上讲咯， 纸上讲。 但系美国系真系有机会将佢变成现实噶。 系，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